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法国由星期一起扩大健康通行证的适用范围，到餐厅、咖啡室、跨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医院非紧急服务都要扫描健康码。医护人员如果在下个月中仍然未接种疫苗，有可能被停职。有参与示威的精神科医护人员表明，宁愿无粮出都不会被逼打针。英格兰慈善盾由足总杯冠军李斯特城1-0险胜联赛冠军曼城，两队半场互无纪录。曼城在下半场64分钟换入破英超转会费纪录，以1亿英镑加盟的基亚利树，但曼城未有入球之余，李斯特城去到89分钟获得12码机会，由伊恩拿祖主射入网，奠定胜局。曼城将会在下星期日作客热刺，展开争取卫冕之路。李斯特城将会在星期六主场面对狼队。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鹿儿岛的西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屋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喺北纬28.9度、东经126度附近。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东部初时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4公里；东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号手就位，内地破天荒拍摄火箭军题材，剧力万军，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一飞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无家卫国。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黄桂林，我最希望点的是刘德华的 Everyone is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想起在奥运比赛场上，不分国界，不分肤色，每个运动员都创造最佳成绩，祝愿香港运动员表现出色。 Everyone is number one，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那秘诀在你更勇敢，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啊！今朝早咧翻到嚟嘅时候咧，见到一啲气温同埋湿度嘅数字咧，觉得啊，如果中意咧喺啲数字入边揾意思嘅朋友咧，可能都几开心噶吓。室外的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好多个八字啊！希望咧多啲呢啲好意头嘅数字咧，都可以令到人心情会好一啲啦。嚟到八月份，我哋嘅点将热线仍然开放，电话号码18723888。如果你都有生日嘅点将，又或者想打电话嚟同我林伟倾下偈嘅话，可以打电话嚟啊。 Not the one in the city of millions.

别灰心，在心中的血恨总化。从无人无夜的天吸收多少精华，微笑的疯子若然害怕，不比观看的好人可怕。今天不识得欢腾便披着骂，不知怎回家。静中观青山与绿水细数，为何苦恼？当一切多么虚无，为何焦躁？别愤怒。种种变化，种种恐怖，喧哗退散，安乐倒数，心已顺吧。 送走咗陈柏宇嘅纯白之后，呢位朋友咧，近嚟出现喺唔同嘅地方嘅广告咧，都会引嚟好多好多人嘅。大家叫佢做教主，不过唔知系边一个教嘅教主咧。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陪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不一起，寂寞情人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希冀，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能令我半醒。Oh now I'm missing you，不需知道 I'm missing you， 像隔出秒一千里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白日我亦会梦到，既近又远，越捉摸你越捉不到。有一丁点喜欢我，愿为了准许我想错，存在温馨过，存在关心过，谁又看结果？ 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千里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白日我亦会梦到，既近又远，越捉摸你越捉不到。I miss you， 望你望我都感到过。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东京奥运踏入杀科日，香港代表队的焦点是李慧思。她在早上出战女子争先赛准决赛，和乌克兰的史达利高娃对决。金牌战和铜牌战都会在中午前完成。队友庞耀会出战女子全能赛，全能赛包括捕捉赛、配速赛、淘汰赛和记分赛共四项比赛，全部在朝早进行。其他赛事，男子马拉松在本港时间朝早六点在北海道札幌大通公园起步。女子篮球金牌战就由美国对日本，女排金牌战由巴西对美国。闭幕礼在本港时间下午六点举行，本港将会由空手道女子铜牌得主刘慕常担任次旗手。参加东京奥运的香港乒乓代表队深夜返抵本港，随即到酒店进行检疫。夺得女子团体赛铜牌的苏慧音、李浩晴和杜海琴一同展示奖牌。苏慧音认为夺得铜牌是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很有价值。他特别感谢香港市民的支持，表示在社交媒体收到很多打气的讯息，虽然未能够逐一回复，但感受得到每个打气字句、每个打气的语句。杜海琴表示，不论在日本、航机上，甚至返抵本港，都有很多市民讲加油，对此表示感谢。完成隔离之后会重新投入训练，期望奥运得奖能够成为创造更多好成绩的开始。女子队教练李静表示，现时会让运动员身心休息，再视乎状态进行调动，应付十月的亚锦赛和十一月的世锦赛。李静感谢市民投入支持香港运动员，又说未来会少说话，只会在球场先表现出激情。政府因应一宗由美国抵港患者在过去21日曾经在本港居住并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确诊个案，将患者曾经到过的两个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跑马地体育道3号香港足球会以及黄竹坑道38号安城会22楼 C 室 Original Vision。曾经在上个月15号朝早8点至9点身处足球会的人士，以及在上个月15和16号曾经去到 Original Vision 的人士，需要在星期一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意大利卫生部公布新增6900多人确诊，累计493万人确诊，另外新增22名患者不治，累计439万人确诊，另外新增22名患者不治，累计12万8000多人死亡。意大利周末有几千人示威，不满当局推出新措施，民众要持有绿色通行证才能够参加室内活动等。过千人在罗马市中心人民广场集会，米兰和那不勒斯亦有示威。绿色通行证持有人要接种最少一剂疫苗，或者两日前检测阴性。持证人可以进入戏院、博物馆、室内运动场或者餐厅等。学校、大学教职员以及大学生必须持有绿色通行证。下个月一号起，乘搭国内航班和长途列车亦需出示通行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 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遇到狗狗有挑食问题点算好？ 我哋要明白食物系狗狗生存嘅基本条件。佢会挑食，其实就系因为狗主冇节制地俾嘢佢食。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呢有来自印尼，2017年的时候来到香港读书，现在是一间出版法律内容的杂志出版社工作的杂志编辑 Pucho， 专写法律的文章。这些杂志好像比较少见一点，为什么最初你会想写这种内容的？ Nama saya Putro， jadi pertama kali saya tidak ada rencana buat bekerja di Asia Business Law Journal。 Kebetulan waktu itu saya semester kedua，dan kebetulan waktu itu ada senior saya yang dari sesama kampus, dia bekerja di perusahaan ini lebih dulu. Kemudian ketika ada lowongan buat posisi digital media editor waktu itu, saya apply. Kemudian setelah saya selesai internship, saya ditarik ke full time. Jadi, tapi pada akhirnya saya merasa tertantang dan tertarik karena ini bukan hal yang umum. Maksudnya nggak semua orang membaca media ini, tapi lebih keNiche market, jadi nggak semua orang yang membaca, lebih ke profesional yang baca. Emang nggak semua orang bisa menikmati, tapi kami pikir media seperti ini perlu, karena buat profesional, mungkin mereka perlu keep up to date dengan yang terjadi di negara lain apabila mereka ingin, katakanlah invest, atau mereka ingin tahu tentang dunia hukum di negara lain, dan mungkin bisa membandingkan dengan di negaranya sendiri. Pucho 话最初咧真系冇特别话想喺呢一本杂志度做噶，不过嗰阵时读紧书，见到有位师兄喺度做，咁咪试下应征实习生咯。完咗实习之后，佢就真正对于法律界有兴趣。虽然呢一啲唔系大众会睇嘅文章，多数都系专业人士去睇嘅，但系佢觉得呢一种媒体系必要嘅、哦。因为都有啲专业嘅人士会想去了解一下外地发生紧咩事，或者想投资，或者想了解其他国家嘅法律世界。咁你平时工作系要负责啲咩嘅呢？ Jadi profesi saya sebagai associate editor, secara umum dia bekerja sebagai content editor. Jadi saya mengumpulkan beberapa konten untuk majalah. Majalah ini terbit setiap 2 bulan sekali. Saya bekerja sebagai katakanlah pengumpul berita atau pengumpul konten. Kemudian saya akan menyerahkannya kepada chief editor. Dia yang akan bertugas untuk merapikan semuanya, termasuk dari grammar, termasuk dari segi berita. Kalau ada berita yang kurang, dia akan yang menyuruh saya untuk mencari lebih detail lagi. Dan tiap minggu kita ada semacammeeting kelompok. Jadi kita menentukan tema untuk edisi ini, kemudian siapa akan kita wawancarai, kemudian kita akan menentukan negara mana yang akan kita cover, karena kita mengcover seluruh wilayah Asia. 佢话佢系做紧助理主编同埋内容编辑嘅工作，咁佢会为杂志收集一啲嘅资料。佢本杂志咧系每2个月出版一次嘅，将所有嘅资料收集晒之后就会交俾主编。咁主编咧除咗负责整理晒所有嘅内容咧，亦都包括埋文章嘅语法噶、哦。每个星期佢哋就会开会去决定主题同埋报道边个国家或者地方。听到就知道。一篇文章可以出版到，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嘅。选择喺香港工作嘅原因，上集你就提到，除咗系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睇一啲香港嘅电影，好想亲身感受下香港呢个地方。除此之外，你仲有冇中意香港啲咩咧？ Kemudian yang paling menyenangkan di Hong Kong itu, kalau lagi weekend pun kita mau jalan-jalan kemana pun lebih gampang, karena ada MTR, ada tram.Dan itu menjangkau semua wilayah Hong Kong. Dan satu lagi, di Hong Kong itu semua tempat ada taman, ada public park. Jadi itu kayak jadi semacam spot yang paling-paling asik, karena walaupun toh jalan-jalan capek, kita bisa ketemu taman yang bagus buat sekedar nongkrong atau sekedar istirahat aja. Kalau di Indonesia kayaknya taman-taman kota ini sangat jarang ditemukan ya, apalagi di Jakarta juga saya nggak lihat banyak taman kota yang bisa dipakai buat sekedar istirahat. 佢話佢好中意香港夠方便，週末嘅時候想周圍去下，基本上搭地鐵、電車，你已經可以去到大部分香港嘅地方。同埋佢亦都好中意香港嘅公園，點解呢？因為喺印尼雅加達嗰邊咧，佢話係好難揾到可以休息嘅公園。但是在香港，当你走到攰的时候啊，在身边总是找到一个很舒适的公园，可以给你休息一下行一下。嗯，思培细个都很喜欢去公园玩的，也都已经习惯了。香港的公园都很干净很舒服，不过原来不是各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嗯，令我都反思，我们要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今集多谢晒 Pucho 的分享， Thank you。 Asa, I know we can do it. Yeah, you know we got it. Berkarya, mencoba, dan terus berusaha. Hanya semangat juang yang tulus kita punya. Yeah. Can you feel the beat? 'Cause you know we got it. Let's fucking hold it. Keep on doing it. You know you got this. Don't stop now. Get it. What's your problem? Hey, to think this and that. What's your business? 我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先。第一个电话咧有黄先生，早晨，黄生。 早晨 ，Barbie， 你好。 早晨啊，你好。 系，我姓黄嘅。 系。 冇，今日咧就系我太太农历嘅生日。 哦。 就佢今日咧就啱啱60岁。 嗯，登陆啦。 就恭系啦。首先咧就恭喜佢就系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系。 同埋咧就亦都讲佢咧。有好多谢佢为我屋企啦，就不离不弃就保身自劳咁啊，帮我维持我家啦。咁咧就亦都喺借呢度大气电波咧，亦都好亲口咁同佢讲佢，我分分钟需要佢，好似我将会想点呢首歌咁。 哇！ 我永远咁样都爱住佢啦。 哇！即系我谂你哋几十年夫妻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珍贵回忆，系咪咧？ 是啊，我唯一有样嘢都想藉着呢个大气电波呢即是公开咁呢就好多谢佢一个好大嘅决定。 嗯。 就是呢就是当知道我妈妈有病嗰时呢、 嗯、 就即是要求佢不如唔好做嘢啦，喺屋企照顾我双老同埋两个小朋友啦。 嗯。 咁佢都即是放下佢嘅工作身段呢就由嗰刻开始一直到而家呢都一直都系咁照顾我屋企囉。 嗯。 真系喺呢度呢就讲声。好多谢佢， 好好呢、這个太太真系，我听到都好感动，因为都唔容易嘅，即系要放弃一份自己中意嘅工作啦， 又 或者都可能有好多考虑啦，即系到底会唔会脱节啊，或者自己能力系咪真系可以照顾到咁多人咧？ 系啊，冇错，所以即系佢真系一个即系好。我覺得佢係我一個好成功、好勇敢嘅女士， 好犀利。同埋我都好佩服你哋嘅相處，即係我覺得要一個女人咧犧牲咁多嘢，同埋咁無後顧之憂咁樣去做呢啲決定咧，你一定係一個好可靠嘅丈夫嚟嘅。 係冇咁講， 一定係雙向噶嘛。你試下，如果你對佢唔好嗱，睇下佢會唔會理你，梗唔會啦。所以好恩愛你哋， 都唔係啊。咁我順便講話，我太太叫桂玲啊， 嚇桂玲 嚇係啊。咁啊或者。都唔阻你咁多时间啦。 哦，唔好客气，多谢晒你电话，黄生，唔好客气，拜拜。 好，多谢你，唔该你，拜拜。 黄先生话要送呢只歌俾黄太，梗系即刻送到啦。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啲歌词咧，通常都系好多人都会想用呢一个歌词咧嚟到凭歌记忆嘅。好啦，听下下一通电话先啦，罗生早晨。 系早晨，早晨 啊，早晨啊，几好嘛？ 几好啊，几好，几好。其实咧有件好开心嘅事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嘅。 咩事嚟噶？ 就系我个孙女出咗世啦。 哇！几时嘅事嚟噶？早几日？ 唔系啊，13号上个月嘅，系咪呢个月13？上个月13号，咁啊，而家都过几月，差唔多20日咁样。咁啊，而家就喺我哋喺度屋企啦，咁喺齐喺度生活紧嘅。 有冇成日都睇到啲照片啊，或者系短片咁样噶？ 哦，咁啊系啊，我真系手不释卷嘅，随时咧就有一笑啊，一个小动作啊，咁就好开心噶啦， 梗系啦，即系啲新生命咧系好有感染力嘅。通常咧佢掹一下脚仔啊，戚一下眼仔咧，你都觉得哇，佢好似真系望住我笑紧噶，咁 直头有种咁感觉啦， 系嘛，成个心都融晒，哇咁 啊，系啊，即系咧，我特别有唱歌啊，佢中意好中意听添， 哇，好犀利，咁你嘅歌喉梗系好好听噶啦。 好投入佢啫， 咁有啲音乐感，可能第时都可以喺呢方面发展啊，培养下。 好啊，好啊，系嘛？将佢做咩歌星嗰啲？ 系呢个等佢自己慢慢大个嘅时候决定啦，即系前路就改咗名未啊？咁 仲未啊？佢爸爸改啊，我都。 我哋做阿爷爷咧，就等而家啲年轻人咧，你知啊，佢哋有自己嘅决定嘅啫。 但系有冇啲花名啊、乳名嗰啲噶？ 哎呀，我叫佢做小公主啊！ 哇，咁万千宠爱嘅，一听就知道全家都服侍佢，系咪啊？ 真系。呢、这个真系犀利，尤其是妈妈，有时夜晚又要出动啊，帮手去照顾佢啊，即系而家即系总之咧，我哋两个啱啱退咗休，我啱啱又唔使翻工，咁可以全职去照顾佢啊！ 哇，真系好啦，即系夹都冇咁巧啊，啲时间夹到啱啱好。 系啊，好多年前咧，我都打过嚟嘅，嗰时咧就我个外孙，嗰时2013年咁样。 现在就越来越多人了，家是不是？ 是啊，车见车载，人见人载。 哎呀，真是好了，我都有些印象啊，你这样说。 是啊，我们真的，我那种喜悦，好像是第一个小朋友，这个自己的孙子，就是心情有不同一点。 是啊，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出世的时候，我想那个感觉都是很特别的，就是每个都很独立，很不同的嘛。 好特別，即係上天賜俾佢好好嘅禮物。 係啊係啊，當然啦，慢慢睇住佢成長嘅時候，有更多驚喜啦。每日都估唔到，哇！喺今日識啲咁犀利嘅嘢嘅咁。 哦，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聰明喎， 係嘛？ 我睇佢真係即係，好似我就諗緊咩啦，即 係。而家啲小朋友係好犀利噶。 系啊，所以我都要准备好装备好自己先。 系啊系啊，即系同佢一齐学咯。有时都觉得而家啲小朋友嗰个聪明同埋嗰个转数快咧，哇！即系嗰啲脑筋咧灵活到不得了噶。啲大人都要有时跟佢学下嘢，我都觉得反应慢啲都招架唔住。 所以 update 自己嘅嘢 ，update 系啊系啊，你有呢个心态就会好噶啦，有呢个心态就会好快同佢一齐进步噶啦。 系啊， 系咯，多啲同佢讲个故仔咯。 我个仔咧下个月咧啊唔系。10号生日， 系 顺祝你生日快乐，工作顺利，万事顺利啦。 系咯， 今年又好彩嘅，又抽到，个安乐窝 啦。哦，抽到个安乐窝，我听到啦。头先突然间有几下冇咗声，可能啲网络收得唔好。 系啦，系啦，即系今年咧啲好事都咩嘅，咁而家即系啊，即系啱啱好啊，佢又可以即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系啊，发展一下啲兴趣咯。有冇揾啲新世艺啊？除咗凑孙之外， 哦、啊，咁啊，打羽毛球咯，有 阵时。哇，好嘢喎、 啊！即系啲年纪差唔多啲小学、中学同学啊，咁小学同学一齐玩下咯，可以吓。 嗯， 即系聚下旧咯，可以吓。 咁你都好犀利，因为羽毛球嗰个反应都要好快，又要扑嚟扑去接波。 咁你雖然話60岁啫，而家其實60岁真係覺得都好年輕人。 哦，咁啊係，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我身邊都有好多，譬如我啲長輩都係去到呢個年紀，你都覺得哦，好似都冇乜嘢啫，見佢哋又好精神啊，好精靈啊咁。 係咧，即係可以做，因為我覺得同我即係入10年前啦，都唔係相差好大。 咁就好啦，最緊要自己係咁樣諗，同埋咧個心態年輕咧爭好遠嘅，即係你會覺得自己成個狀態都好年輕咯，咁就 keep 到啦。 即系唔似60岁哇，好似龙中老太咁样。 嗱，我希望咧，你70、80、90嘅时候打电话嚟同我讲，都系咁啊吓。 好啊，好啊，我哋再成长。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啊，罗生。好啦，拜拜。 拜拜。 嗱，听到啲喜事咧，即系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虽然唔系我自己亲身经历嘅喜事，但系听到大家嘅分享咧，都零舍精神嘅。听下之后有啲乜嘢开心事分享先。早晨。 早晨啊， 李太早晨， 早晨， 点啊？ 我头先唔记得多谢出边嗰位接听电话个咩哥哥啊， 佢而家都听到嘅。 哎呀，哎呀，多谢佢啊！ 好啊，好啊，咁你点 样？上次咧同佢讲嘅，冇嘢，我哋八月之星系嘛，九月之星啊，好多个两个孙，一个仔，下个月又系两个孙一个仔生日。 你会唔会再下个月又系两个孙一个仔咁噶？屋企好多人喎、啊，系咪咧？ 系啊，而家年大年细13个啊。 哇，咁你真系屋企如果煮起饭上嚟都唔简单喎、 啊。系啊， 系嘛，六送一汤使唔使啊？ 我自己煮噶。 好犀利。 佢哋今日翻嚟食饭啦，今日齐齐。 犀利、啊，佢哋中意食咩多噶？ 哎呀，我个孙啊，我有个男孙，十岁啦，就好中意食糖醋排骨。 哦，哇，呢、這个都唔容易煮噶、 啊，系好简单噶咋？ 系嘛？通常啲厨艺高手乜嘢都好简单嘅。 佢话阿嫲嫲，你带我煮啊！我第日你嚟我屋企，我煮俾你食啊！咁啊， 嗯，好乖、哦。 诶，氹到呢个嫲嫲咧，唔煮都要煮啦，嗬。 嗱，有呢一个动力系好噶，即系到你咧，慢慢一年一年睇住佢长大嘅时候咧，佢真系可能咧成全咗你个精湛嘅厨艺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诶，好似真系学到几手咁、哦。但系你又会好记住佢细个时候咁样讲，同埋佢永远都会记住呢一道餸系跟你学噶咯。 我啲细路个个都识煮饭噶， 咁犀利。 系我三个细路都识煮饭噶，识烫衫，乜都做噶。我由细俾佢嗱，好似而家就话亲子啫，以前冇啊嘛。 以前系真系要帮手做 嘅，系啦，冇错啦。咁啊，咪识咯，系咪？ 咁啊，系做做下识，唔使锡住佢嘅系嘛，即系等佢辛苦啲都冇所谓嘅。 系啊，而家我仔都会训练我嗰两个咧，跳虾肠啦， 好嘢喎，呢啲都识啊，呢啲都唔系咁简单噶。 我个方温嗰个大嘅女孙咧，会炒滑蛋噶啦。 嗯，叻啊叻啊，呢啲真系叻啦。 系啊， 嗯，咁希望佢哋都越嚟越叻啦，越嚟越进步啦，可以学晒你啲食谱，你啲美味食谱全部学晒佢。 佢哋好中意翻嚟食饭啊，所以啊。而家嗰个我有两个孖孙咧，孖嘅女孙咧，读完大学有一个出嚟做紧嘢啦。 嗯，开始收成期啦，系开始唔使担忧啦，佢哋开始自己识做好多决定啦，甚至乎慢慢再过多几年，可能帮你哋做埋决定噶啦，好多嘢都即系，我带埋你去边度咧，一齐去旅行唔使谂啦。 而家都系噶， 而家都系啊。 佢哋又出咗有个出咗粮咧。阿爷爷，唔系阿公公，阿婆婆，我请你去食一餐自助餐啦。咁啊， 真系好教得好好啊！你哋屋企即系个个都好有孝心，谂起有啲乜嘢咧，即刻同屋企人分享先，拎翻嚟。 系啊，啲细路哥咧系瞓觉嘅要，系咪啊？ 系啊，啱唔啱？ 你点样教噶？瞓觉就得噶啦。 睇住个大人系咁做，就有样学样咯，嗬。 系啊，我以前我阿妈仲喺度嗰阵时，佢哋啊。得闲就走去老人院探我妈噶咯，探阿太噶啦。 吓，证明咧你教得好，咁所以你嘅下一代咧又学咗你嗰种方法，再教佢哋嘅下一代，跟住之后咧就将呢一个优良嘅传统一路咁承接落去啦。 系啊，不过我个老盘咧就唔系咁好啦，最近发现咗有啲唔好嘅症状啦，不过咧就系最慢嗰只咯， 系， 咁啊等佢健健康康咁啦， 系啦， 度过啦。 嗯，一定会嘅。我觉得都系可能系一场硬仗啦，或者需要受啲苦啦。但系咧，又会可能喺个过程里面咧，大家有好多患难嘅时刻咧，令到你哋永远都记住嘅。希望坚强，同埋一切都顺顺利利啦。 系啊，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啦。 啱啊， 我哋都结婚啱啱50周年啦。 嗯，我都希望你哋大家都健健康康。咁同埋你都要保重，因为如果咧你要去支撑住佢咧，可能你又要出埋佢嗰份力，同埋你个精神又要再劲啲噶咯。 我系噶啦，不嬲都，我系屋企最硬净嗰个。 系，我都觉得系。你煮咁多人饭，你都唔辛苦，你应该系好捱得嘅。 佢啊，揼眼钉都话揼唔到嘅。 系啊，咁可能真系个天要佢硬净啲。而家今次系咪啊？学下，学下，揼钉冇问题啊。之后起屋都得。 好啊，多谢晒你，唔好阻住。 喂，唔好客气，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晒你啦， 拜拜， 拜拜。 好啦，我哋赶紧要听最后一通电话啦，张太早晨。哎哟，我哋阿张太可能等唔到啦，唔紧要啦。嗱，不过咧今日咧假值正值星期天啊，我哋听一听先啊。早晨，张太，我哋都系听唔到，唔紧要啦。咁啊，可能把握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朝早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亦都有几阵骤雨。咁所以咧，如果今天咧计划咗有啲嘅假日活动啦，可能同室外有关咧，就要留意一下啦。早上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嘅，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32度，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嘅，咁啊意味住大家咧嗰把遮咧就唔可以离开个手袋咯。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咧系90%嘅。今日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低水平2至3嘅。希望咧真系可以喺一个舒舒服服嘅星期天啊，就算有一啲嘅雨水或者系有雷暴嘅话咧，大家只要注意住咧适量嘅假日活动咧，仍然系可以嘅。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日，转头再见。

早晨时间嚟到7:08，咁直播室除咗有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走。Selamat pagi 格先走 ，Selamat pagi 格 Bobby，Selamat pagi Hong Kong，Pagi teman-teman。 我发觉咧，即系今个星期咧，我谂大家嘅话题都一定离唔开一啲奥运嘅赛事啦。格先生有冇成日抱住啊，睇住啲赛事嘅结果啊？ 我就会 check 嘅，系有几粒个排榜系点样，同埋我系会睇 highlight。我唔系坐喺个电视前面睇好多啲直播嗰啲。格 Mary 咧， 我就尽可能都希望睇直播嘅。不过咧，嗰啲时间可能就系放咗工之后嘅夜晚啦，或者我有一日譬如放假，我就可以喺屋企睇咯。我都算系几中意睇呢啲奥运赛事嘅。我如果可以的话咧，即系坐到喺电视机旁边睇直播嘅话咧，我都会尽量睇嘅。哪怕佢有時咧啲賽事都幾嘈噶嘛，雖然冇觀眾，但佢都有好多吶喊助威嘅聲啊，或者有啲運動員嘅聲啦。 你自己會唔會都係興奮到大一齊同佢嗌？ 我想話咧，咁多年以嚟睇奧運咧，我今年係第一次咧全家人喺屋企一齊歡呼啦，即係為香港隊嘅一啲佳績啦，同埋咧我亦都係今年第一次咧係嗱，呢個唔係特登出去睇嘅，而係因為真係經過一啲嘅出邊嘅商場啦。是咁啱先播緊一啲直播嘅賽事，大家係 企喺度， 企曬喺度，係啦。咁跟住咧就發覺，哇！原來咧呢個凝聚力真係好犀利嘅，大家係會覺得啊，嗱一來咧就係嗰個羊群心理啦，好明顯。你知香港人有一個習慣，都未必淨係香港人嘅，可能好多人都係啦。見到有人聚集嘅時候咧，你會不自覺咁樣圍埋去睇下，睇下發生咩事先咁樣啦。呢個第一啦。咁然後咧就好容易可以凝聚咗一班人，就企喺嗰個大屏幕嘅附近啦，哪怕係下邊、側邊或者樓上幾層，你知啲商場通常都係咁噶嘛。咁啊，企滿曬人之後咧，就大家一齊去等嗰個賽事啦。開始都知道啦，知道啦，口耳相傳咁。就算隔離嗰個唔識咧，都會話俾你聽，陣間有咩睇咁樣嘅喎。係啊，我琴日就發覺係咁。然後咧，大家就會開始喺度議論啦，即係除咗話講緊自己嘅嗰個地方嘅選手之外咧，又討論下人哋其他嗰啲啦。 我發覺變專家 係嘛？原來咧，你喺出邊睇賽事咧，真係好多資訊嘅。嗱，你覺得譬如喺屋企睇咧，會有時有啲電視台咧就有啲嘅評述員啦，講下譬如呢個動作值几多分，或者某啲地方咧就可能要扣分，有啲赛制可能平时未必知咁样啦。出到去啦，一样都有好多唔知系唔系真系专业嘅评述员。例如咧，我琴日咁啱先恰巧企喺度一阵啦，几分钟啦。咁我听到有啲人咧就讲，好犀利喎，真系！即时咧睇到嗰个选手系嚟自乜嘢国家嘅，知道佢个名咧，就真系而家科技发达真系不得了。大家就喺度用嗰个嘅手机啦，用一个网络去search 啦，上网去搜寻啦，跟住即刻所有嗰啲运动员嘅资讯咧，左边嗰个咧可能系讲紧某一个国家，右边嗰个系讲另一个国家，过往啊边一届嘅奥运有赢过奖牌啊，或者其他啲锦标赛有赢过奖牌咧，你完全可以咧，只要你耳听八方就得噶啦，你就完全知道晒噶啦嗰啲资讯。不过都系嗰句，唔知有冇睇错，亦唔知系咪真实啦。不过我觉得嗰个气氛原来真系好正，即系大家一齐为香港队去打气嘅时候咧，哇！真系全部啲人一齐去呐喊啊、助威啊、欢呼嘅时候咧，嗰种感觉系好劲嘅，我觉得。 同埋今年咧，香港个成绩亦都系好好啦，同埋真系等香港开心嘅咁样。 系， 同埋见到咧，哇！有希望，同埋佢个比赛咧到而家都仲有希望啊嘛，仲有啲athlete都仲系 compete 紧啊嘛，印尼嗰啲。冇曬啦，所以我哋已經知道噶啦，所以就但係都開心嘅。印尼今年格瑪瑞都知道有少少成績啦，咁就係話印尼嗰度今年嘅如果攞到金牌個 athletes 咧，都係個獎金都大嘅，因為政府今年都俾得唔錯嘅。但係咧，香港同印尼嗰、那個俾嗰啲獎金咧，格瑪瑞有冇睇新聞咧？印尼嗰啲獎咧，有啲係真係好。好 cute 嘅，好有趣嘅。 你用呢个 cute 字嚟形容， 因为如果系俾香港嘅 athlete， 我唔知佢香港嘅 athlete 会点咯个感觉。 嗱，我都有见过相关报道嘅。嗱，而其实咧，我屋企嘅格格咧，今年系都有经常同我哋一齐睇赛事嘅。咁佢都好好啦，即系佢都支持埋港队好多嘅。 系嘅，会嘅， 一齐欢呼，哇，好开心啊！呢个系咪香港啊？咁 真系会。 兩個地方咧都會支持嘅，更加係會支持印尼，亦都係會因為係香港嘛，都會提香港嗰啲咧，都會為香港嗰啲打氣嘅，真係會嘅。 所以我覺得好好咯，呢個凝聚力真係會覺得啊，佢哋好融入啊！突然之間咧，透過呢啲賽事嘅時候，你見到哇，佢都咁投入咁樣一齊咧，幫佢助威嘅，叫佢打氣咁樣，就覺得哦，好好咯呢件事。咁啊，繼而咧，當見到有獎牌嘅時候咧，格格都有提問過嘅，就話。啊！香港啲運動員咧，即係如果贏咗獎牌咧，翻到嚟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安排啊？或者頭先好似阿格先生話齋，有啲嘅嘉許啦，即係任何模式嘅嘉許啦。咁都有同佢講過啊，香港大概都係咁樣啦，咁樣咯，咁然後咧，我就收到阿格先生某一日咧，就同我講啦。啊、原來印尼都有一啲嘅嘉許同埋獎勵嘅、 哦，有同埋真係唔錯嘅，因為但係印尼係講緊金牌啦，因為銀牌嗰啲係有另外嗰啲金牌係印尼係有兩個人收到噶嘛，即係一女仔雙打嘅羽毛球啦，咁變做呢一個獎金咧係要分兩個人嘅，一人一半啦。 哦，即係唔係話每人各得一份呢個獎金？ 唔係，因為一個獎牌咪分兩個咯，金額咧要分兩個人嘅。但係因為印尼咧國家就話要俾咁多啦，但係呢個兩個好彩就係兩個省份唔同省嘅人嚟嘅，所以咧佢個省長嗰度同埋省份咧都會再俾啲gift 佢哋嘅，所以就自己咧仲有 extra 唔同啲嘢嘅，咁就亦都係有啲 business， 好似香港都有 sponsor 佢哋啦。咁、我覺得咧，我見到嗰啲 list 咧，有啲邊個有贊助乜嘢，邊個俾乜嘢咧，有一樣嘢，我覺得就咦好有趣、哦。如果係有啲地方係會俾樓啊、俾屋啊、俾有嘅有呢啲 錢，我諗最普遍係獎金啦、 獎金啦、啲屋啦呢啲有啦，有呢啲。但係我覺得最有趣嘅咧，有一個省咧係送五隻牛，俾佢，俾其中一個。咁咧就如果香港嗰啲唔會發生呢件事噶啦、我知道有啲大啲國家嘅非洲國家都有送牛嘅，但係送一隻啫。呢、個印尼送五隻，五隻。就之前嘅時候，我同我個 friend 話唔錯喎，五隻幾貴下嘅喎，一隻牛而家唔知幾錢，就剩幾多就等於幾錢咁樣。同埋第二樣嘢咧，就變做係如果你係。佢住喺一個某啲村嘅話，係有地方嘅話咧，呢五隻牛咧，你開始可以 start 你自己個 little farm，一個小小嘅 business 噶啦，開始。咁就變就係日後咧，你如果係可以慢慢繼續落去嘅話咧，啲牛又會生牛仔，牛仔又變大牛，咁樣咪繼續落去咯。唔錯喎、啊。同埋如果譬如話佢俾屋企人嘅話，屋企人可以幫佢 去營運啊嘛， 唔錯啊。唔错喎、真係格拉瑞。 嗱，你阿格先生，你咁样諗呢，就係因为觉得佢哋都系一啲辅助嘅生财工具啦，或者可以帮你拓展下一啲嘅业务嘅。即係如果你冇开农场或者冇打算开农场，但你有五隻牛呢，可能你都需要开个农场养佢啦，冇地方养啦。 但係如果系真系正常人嚟个普遍个生活呢，住喺村嗰度里面嗰啲呢，你都有少少地方，唔使特别开啲买一个角落咁样应该都得。 因为我真的不熟印尼的屋呢到底是怎样的架构，那五隻牛如果放在家里行不行呢？ 里面屋企里面不行，要放在外面的。 外面有没有地方放五隻呢？ 应该如果是他是平常的印尼的屋是有地方给他放的、 他 不会是住那些 flats、apartment 那些突然送个五隻牛给你，是没有这件事的。照说 即是都 OK 的，所以是合理这样的。 照说是合理的。 但我刚才听过格先生的那个分析呢，我唯一觉得个重点是呢，以后可能如果印尼选手去揀一啲嘅partner 去一起出赛嘅时候呢，即係揀啲唔同省份囉。 我觉得会最好囉，最安全， 抵啲 大家会攞到多啲嘢囉。如果一个省嘅话，分钟你要分两个人㗎嘛，咁样如果係唔同省会好啲囉。同埋另外一个我觉得都几有趣嗰啲呢，就係、有一个 business 系印尼嘅，佢係卖啲肉丸嗰啲franchise 嗰啲呢，都会送一间 franchise， 一间铺头，每个人一间铺头俾佢做生意仔囉。啊， 送间铺头咁好， 系啊系啊， 我以为送肉丸俾佢食啫。 唔系啊，你以为系你一世人都可以 免 费 任 食咁样，中意就入去食嗰啲。唔系啊，有一人一间铺头，我谂系搞埋啲生意啊，啲 staff 嗰啲咯。我觉得呢啲，因为印尼咧好多嘢咧，你都要开始 做香港是用打工的個心態的嘛、 嗯、 香港、就你可以有 career path、嗯、印尼那些很多你都要自己做小生意的， 是的， 所以邊做是俾呢些人咧都可以做小生意咧、嗯，你日後都有啲嘢起手咧，我覺得係都幾 smart 嘅。 嗯嗯，如果真係成間賣斷送俾佢咧，我就覺得真係好好咯呢一個諗法。但係咧，如果俾著我咧，可能係一個營商嘅人士咧，我就會諗可能同佢哋合夥咯。咁淨係頭兩年咧，嗰、那個奧運嘅獎牌熱咧，攞佢嚟做代言人，啲廣告費都慳翻曬翻嚟咧。 嗯， 咁啊唔知得唔得咧？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又要问下格先查咧，到底关于呢一个疫情方面咧，印尼嗰边系点样啊个情况？ 都系每日嗰啲新增个案咧，都系喺30,000+咯。 嗯， 每日就我见到咧，如果系琴日啦，8月7日咧，就有31,753宗嘅咁入边， 系， 所以都系希望好快会再跌啦。 嗯，嗱，见到啲相关报道咧，即系都讲到话，其实年月以嚟咧，即系7月开始去到8月咧，可能嗰啲数字真系高咗关系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疫情嘅地区咧，可能系啲比较多啲个案嘅 case 咧，都多咗好多呢一啲嘅紧急措施系去应变啦。加上就系因为嗰啲医院可能啲床位嘅问题啦。或者嗰啲空間嘅或者人手啦等等各樣嘢咧，都可能唔係好足夠嘅時候咧，都見到有好多特別嘅措施咧，而家都做緊，即係可能例如鼓勵啲人未必真係去到緊急情況嘅時候去求醫啊，各樣嘢啦咁。 嗯，同埋都係有啲video 啊，係會 send 俾啲人咧，就係、是都係有啲係有官方嘅 endorsement 嘅、 嗯， 就話係你如果喺屋企自己隔離嘅，就要做啲乜嘢啊？因為印尼人咧係中意睇片啊，同埋聽。多个系读啲嘢嘅，咁、如果你俾一篇嘢去睇咧，分钟就睇到甩甩流流嘅，真系讲真嘅、嗯，我自己有时都有少少咁样嘅。但如果不停咁样听或者系有片咧，逐点逐点同你讲咧，简单的解释咧，就会入脑啲嘅，咁、就会咁样咯，帮大家明白。发生咩事咯？ 嗱、我记得咧疫情初期嘅时候咧，格先生都同我哋分享过咧，就系话印尼嗰一边咧，即系上堂嘅情况咧，就系可能喺啲电视直播嗰啲课堂嘅内容啦。嗱、香港而家就放紧暑假啦，小朋友咁到底印尼嗰边其实而家嘅学习情况系点样咧？ 都系一样，都系仲系 online 嘅， 系、 所以就系之前就话系想翻学校嘅，但到而家都未得。所以都是要上网啊，或者是都电视那里有播的。 嗯，我想都真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去将那个模式吞翻正啦。就算你说现在香港呢，你问我有没有信心九月的时候开学呢可以完全恢复正常，我都不敢讲，我都不知道，即是大家都观望紧那个开学的日期。因为最近呢都开始呢格格群组里面呢，我听到有一个很得意的讨论、哦。就是呢，因为可能格格呢很多都会负责照顾小朋友啦、或者都会需要带他们翻学。最近有几个格格就去问我屋企嘅格格就，到底会唔会都预期上堂啊，或者嗰啲时间系点啊，课外活动啊，或者几时开学咧咁，咁跟住于是咧翻嚟同我讲嘅时候，其实系呢一个警觉性咧，我都未有，即系谂下到底会唔会即系如期开课咧，同埋系咪真系可以继续系实体课咧？咁希望可以系啦，咁啊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即系其实上实体课系好啲嘅，我觉得。 嗯，但系格格都几好，都几有啲准备啊，而家 几有 sense， 我觉得 系咯，而家啱8月啫，咁已经问定咧开学嗰啲，佢一个月佢都要准备自己应该点样。 系啊，因为其实我谂咧好多格格咧都系噶啦，即系身兼多。要负责很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都要好好分配定啲时间去安排，可能要凑佢翻学的时候又要充分咁利用嗰啲时间啦，咁先至可以做得晒屋企啲家头细务啊，各式各样嘅嘢，所以就会及早去问定咯。我觉得都系一个很好的方法嚟嘅，我觉得好好沟通啦，知道佢哋啲时间之后点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帮佢将来将啲工作咧亦都安排得轻松啲啦。 Kecil ini

水明漾是印尼巴厘岛上面最受游客欢迎的城市之一，不单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精品店和高级餐厅，还有很多很漂亮的海滩。 水明漾的海滩是从勒吉安海滩伸延而来，这里的海滩除了水清沙幼，不时还会出现天空之镜的面貌，而某些特定的区域还可以被人滑浪。 提起滑浪，一定要讲当地的回声海滩 Echo Beach， 是巴厘最受欢迎的滑浪热点。 回声海滩凭着高难度礁岩滑浪点、180度海景和日落靓景，轻易成为这一带人气最高的海滩之一。 除了海滩，配提天盖特庙都是水明漾的景点之一，它位于市中心，有几百年历史，当地村民经常都会来到祈福，祈求神明保佑远离饥荒和疾病。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继续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早上时间系7:37，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 Barbie 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神秘巴结格先生， 神秘巴结格 Barbie。 嗱，今日咧好多格格咧都会放假，咁所以咧都要留意一下我哋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嘅，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32度，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嘅。我最中意咧就系提啲格格咧，就系、是、如果你出门口嘅时候咧，喺你平时咧落街买餸嗰个百宝袋，我成日都叫做记得摆定一把遮啦。咁啊，缩骨遮咧都唔算话好重或者好牙炸嘅，咁样咧买起嘢嚟咧就方便啲。如果唔系咧，到时都唔知道咧，应该揾个袋嚟到遮住自己嘅身啦，或者个头啦，唔好淋唔湿自己好啊，定还是系保护住嗰袋要买翻屋企嘅嘢好咧？咁啊，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89%嘅。 Sekarang suhu udara 28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89%. Hari ini berawan, tapi bisa 1-2 kali hujan. Di pagi hari itu juga masih ada petirnya.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ada waktu yang pendek yang bermatahari dan cerah. D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2 derajat Celsius. Dan di hari 2-3 hari mendatang juga masih ada beberapa kali hujan. 咁希望咧，大家都真系啦，今日咧好好咁样享受一天嘅假期啦。但系享受假期嘅同时咧，当然啦，啲防疫嘅措施咧就不可以缺少。 系噶，格 Barbie， 因为咧，如果系你见到啦，喺香港啦，都应该系好少好少人哋唔戴口罩噶。 唔敢啦，嘛应该。 初時嘅時候，我覺得係有啲，因為真係係好難揾到口罩嘅、但係都會有啲嘢係可以戴噶啦。都而家咁多唔同口罩，亦都唔難買。但係咧，印尼嗰度咧就係、是、話説咧，都仲有人係唔戴口罩嘅。聽講咁咧，就我見到有一個比較有趣嘅叫做 survey 啦，喺網上嗰度，咁人哋就問嘅。如果咧你見到人哋喺街嘅度唔戴口罩，你會點咧？佢就話 ：Kalau ketemu orang yang enggak pakai masker di jalan, kamu akan 你會點咧？佢要俾四個 option 你揀嘅，一就係、是。你鬧佢啦，一邊鬧一邊去嗰度拍佢、拍低佢啊！ 即用手機可能拍低個短片咁樣。 係啦，拍住佢俾人哋知道係邊個。Jadi yang pertama adalah marah-marahin terus ngevideoin。咁第二樣咧就係、是。 你去那裡慢慢跟他說、 嗯、 給他明白，俾佢嗰度會清醒翻。咁第二個 option 就係 tegur halus biar dia sadar。第三個咧就係、是、買口罩啦，或者你自己都會一定要戴 隨身攜帶 噶嘛。咁、嗯、你就俾佢嗰個你個口罩。 不過唔係自己戴嗰、那個嚇， 唔係冇 手袋嗰、那個 新嗰、那個新嗰、那個係乾淨嗰個俾佢。我亦都唔好你俾你嗰、那個去，你用過乾淨嗰、那個唔好。呢個 bleed mask 啊，都加斯 mask 就係兩眼監護。咁第四個 option 咧，最後嗰個咧就係企喺佢隔離。 嗯， 咁然后咧就去嗰度咳咳咳咳， 嗯， 系啦，炸底咳，咁 deketin ke sebelahnya terus pura pura batuk batuk， 嗯， 咁嗱，格 Barry， 你觉得系会点样咧？ 我四个都拣唔落手、啊， 你会拣咩嘢咧？ 我会自制一个 option 啦，第五个 option， 首先确保自己同佢保持 1.5 米最少。最少一定五米社交距離，企開啲先，係啦， 兩米好啲啊， 穩陣啲，係啦。跟住咧，其實你選擇任何一個方法咧，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即係首先對自己嗰個嘅自身安全。咁如果你真係有一個新嘅口罩喺身，咁當然係即係希望可以伸出援手啦，俾佢啦， 飛個口罩俾佢， 係咯，即係總之用你嘅方法，可能都咁都要乾淨啦，即係你不能夠喺地下掉啊，或者係拋啦。咁样咯，但系我就觉得咧，如果你话刻意咁样仲企喺佢身边做其他嗰啲嘢咧，就真系唔应该啦。我觉得拍唔拍片或者阻唔阻吓作用都已经系其次啦。其实应该保障咗自己嘅安全，同埋保障咗佢。即系嗱，如果佢真系而家都仍然系一个好健康嘅人，咁你都要保障佢安全啦。咁又或者如果佢已经系染疫嘅话，咁你都要保障其他人嘅安全。 所以真系 都要佢戴翻个口罩 咯。最好真系俾口罩佢嘅。我觉得如果系香港咧，通常咧都系会俾口罩佢嘅、 嗯。 香港人之前嘅时候，你见到真系人哋俾口罩人噶嘛？咁、 嗯、 咧，但系你睇 comment 咧，好多人就话咧，佢哋系会拣印尼人啊，人哋会拣实在咧四个佢都唔拣。佢话点解冇一个系我唔理得佢咁多啦， 我自己行开噶嘛， 我行开咁多，好、嗯、多人都话我想有一个 option 就系唔理佢啦。 嗯， 所以咧，可能啲人都系开始觉得系，真系讲都讲唔听嗰啲，我唔理你啦，我唔想知、嗯，可能都有呢一个情况。 嗯，我谂大家都比较敏感同埋惊嘅，始终印尼嗰个疫情数字真系高啦。咁如果你喺街上面见到一个你觉得佢嗰个防护意识比较低嘅人，即系嗱最简单去界定就系佢冇戴口罩啦，或者佢可能真系成个状态似系平时都冇做开呢啲染疫措施嘅。嗱，因为香港咧，如果你话有冇人冇戴口罩咧，我都谂起有偶尔你会见到嘅。例如是可能那些落咗街以为自己已经戴咗口罩但原来唔记得戴嘅 case 啦。或者是呢我真係见过有人呢落雨呢早几日呢喺个街道系唔小心抹汗嘅时候呢可能一揩到个口罩旁边嗰条绳呢挂耳嗰条绳呢 断咗。 係啦咁就真係啪咁样咁佢就哇点算呢咁。 揸住佢囉。 係啦 返屋企囉。 如果你真係仲有手去拎住嘅话呢都还好喎、哦。有啲真係买到大袋细袋可能一包橙一袋餸咁你就真係有啲困难啦，系咪先？咁有啲咧，我就见到咧，系嗱，虽然我觉得系唔系百分百保护，但系咧，亦都好似感觉上系好过冇。例如咧，因为啲姐姐咪包头嘅，咁我见过佢哋系拎嗰个包头嗰块布咧，就反上嚟摄住 先， 系啦，摄住先，即系叫做好似好过完全冇 protection 啦。咁我亦見過有啲咧係攞應該係抹汗嘅毛巾仔咧就綁住，即係好似忍者嗰啲劍道好似咧就綁住個頭咁樣啦。咁都感覺上覺得咧，佢哋只係可能真係需要一個口罩，但係冇啦。咁通常如果見到呢啲 case 我都會伸出援手嘅。如果我有帶多一個，我都會行埋去俾你啦。我都試過兩次做呢件事。 係、 嗯。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本身已經見佢係你一睇佢嘅狀態就知道，我都唔使戴口罩啦呢一類咧。可能在印尼是真的仲存在的我相信。 是有啊咁仲有一个人呢就 comment 嗰度佢就寫去发生咗啲乜嘢去见到呢啲咁就去话佢有见到一 pair 人喺个 lift 嗰度两个都唔戴口罩佢都喺个 lift 嗰度里面嘅。咁呢佢哋呢就见到佢有戴口罩呢那个 pair 人呢就笑就话俾听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哋冇口罩亦都唔戴口罩。咁嗰个人点呢听到佢就话我就同佢哋两个讲，我就话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我而家咧，我同你倾紧偈咧，我而家都行紧去睇医生啊，两日啦，我都唔系咁舒服啊。咁我先走先啦吓，拜拜。咁佢就出去啦。咁佢见到嗰个两个人个样咧，系笑嘻嘻咧，变做系 好惊啊， 青晒嘅，系惊嘅。咁佢就行出去啦。 我好好戏剧性，我觉得你嗰啲选项全部都即系要做下戏先，你吓吓佢先走。 但系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嘅教训嚟嘅。 嗯， 如果系咁，但系我谂系嗰两个入嚟，佢就惊，所以佢都要嗱嗱声出去咯。 嗯，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啦，如果喺一个数字咁高嘅情况底下咧，我相信防疫措施有漏洞系正，即系应该系会发生啦，真系。但系咧，我又唔肯定，如果嗰个人本身已经觉得自己唔需要戴口罩。就你吓一吓佢，系咪真系就会惊咧？ 呢一个如果系喺 lift 嗰度，系你个隔离咁样咧，就话你唔知道，你当系真嘅话咧，我谂真系吓亲咧，惊嘅。 但系咧，你有冇发觉咧？譬如你喺香港见到一啲状况咧，以前咧有一段时间咧，譬如如果你打乞嗤或者系咳咧，啲人系真系成个车厢嗰啲人系褪去地下咁样噶嘛？ 都仲系一样噶， 依家我觉得唔系，依家我觉得反而系好咗少少 嘅。佢会灵歪个面咯， 唔系第一时间会望咗你有冇戴口罩先嘅。 系 第二样嘢就系、是应该会计下自己同你嘅距离够唔够远。 但系真系如果系去坐你隔篱嗰嗰个人咧，佢真系会另外一边嘅。 但系你有冇发觉咧？而家咧，大家嗰个信任程度系都几足够。我真系见过有一个学生啦，即系早两个月啦，嗰阵时都仲系着校服嘅。我好记得咧，就系有一朝早搭车嘅时候，系搭铁路啦。咁你知铁路嗰啲位都坐得几 close 下噶嘛？同埋因为佢冇一个限制咗座位，系一个一个座位嘅安排啦。其实你可以坐几多个人都得嘅。咁好啦，我上一次见到嗰、那个学生咧，好笑嘅。我觉得个情况系佢因为咧，佢就应该系咁打乞嗤。咁但系佢应该就唔系 敏感嗰 只嚟嘅，系啦，佢似系啦。嗱，虽然我都无从稽考，但系我即系见到佢嘅时候咧，嗱，我首先咧系坐企喺佢对角位置嘅，一定多过 1.5 位嘅。咁我见到成个情况发生系点咧，就系佢打完几个乞嗤之后咧，佢就主动同隔篱嗰人讲唔好意思啊，我敏感，我唔系病啊咁样。咁隔篱嗰个咧又真系哦。好啊，好啊，咁又冇话特别去起身啊，或者做一啲令到佢好尴尬嘅动作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系咪而家真系大家嗰个信心多咗咧？因为真系可能见佢又有戴口罩，同埋有见佢全程系冇拉低嗰个口罩嘅，同埋系有，其实咧都几得意呢个心理作用嚟，我觉得。是他自己打完黑刺之后会去搓手咯，但其实对手系冇掂个口罩，唔知系咪因为呢一啲小动作咧，就会令到人哋觉得啊，好似佢个防疫意识都几高、啊， 系 唔知系咪因为咁啦，定还是因为嗰个人可能本身打咗疫苗啦，所以佢唔惊啦。 OK，、但系咧我就见到咧，我喺交通工具嗰时候咧，我搭巴士嘅，我见到有一日咧，有一个婶婶咧。好夠膽啊！佢喺巴士裏面拉低個口罩，好似食早餐啊 ！Barbie 嗱，首先巴士唔准食嘢 嘅 喎。 係啊，我就係見到哇犀利，但係我見唔到佢，因為坐喺我前面嘅，係向前面嘅，都係幾遠下嘅，所以對我嚟講我都覺得唔係太驚啦。但係我覺得哇犀利啊！又飲又食又真係好長時間，起碼有15分鐘以上。 佢系长途车嚟嘅，睇嚟充分利用时间。 哇，直情系慢慢叹啊！ 呢、這个都真系危险嘅，我觉得。虽然可能你觉得数字上唔多，或者你觉得可能都系一啲输入个案，你未必会喺社区度接触到啦。但系我又觉得真系唔好松懈啦，因为如果稍有个个都去松懈嘅时候咧，就真系会危险嘅。你有冇听过最近一个讲法就系、是、因为大家可能接种疫苗嘅越嚟越多啦，咁可能接种咗疫苗嘅人咧就稍微心态上会觉得自己安全咗，咁但系呢一种嘅松懈咧其实系危险嘅，所以真系无论系打咗疫苗未啦，真系都要做足嗰个防护措施啦，就好似我哋咧都有啲嘅提示要同大家讲一讲一样啦，即系关于防疫注射同埋抗疫方面嘅信息，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 Jadi karena COVID ini kan juga masih ada, jadi ceritanya kita juga harus waspada ya masih ya. Kalau di Hong Kong ini pemerintah juga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ya dan gratis buat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booking online lalu milih mau vaksinnya itu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s atau di klinik publik atau bikin janji langsung ke dokter privat untuk divaksinasi. Jadi kalau pusat vaksinasi itu operasinya itu sampai akhir September 2021 ya kemungkinannya. Jadi orang yang mau menerima vaksin di sana harus dibooking. Kalau yang BioNTech harus dilakukan paling telat dosis pertama akhir Agustus ini supaya bisa kelar vaksin kedua di akhir September. Sedangkan untuk vaksin Sinovac bisa langsung dilakukan di klinik publik ataupun privat. Jadi untuk umur vaksin BioNTech limitnya itu mulai dari umur 12 ke atas, sedangkan yang Sinovac dari 18 ke atas. Jadi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最近咧都听到啲印尼姐姐都问啦，啊系咪如果咧我第时计划翻印尼嘅话咧，系任何嘅疫苗，即系香港可以打，譬如科兴啊、伏必泰都可以咧。咁啊，头先格先生就讲咗相关嘅资讯啦，系啦。咁啊，如果真系再想知多啲，譬如有啲乜嘢嘅可能有机会有嘅一啲症状啊，或者系到底个疫苗嘅成分啊，各样嘢个研究调查系点样咧，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啦，去睇清楚相关嘅资讯嘅。 Informasi mengenai COVID-19 ini jug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juga, karena untuk kebersihan pribadi dan di lingkungan juga kunci ya, supaya kita bisa lebih melawan virus ini. Jadi untuk bersihin tangan itu juga harus selalu dilakukan, apakah dengan sabun dan air atau pakai hand sanitizer itu bisa dilakukan. Pakai masker senantiasa dan juga dikurangi untuk berkumpul-kumpul sosialnya atau bersama-sama dengan orang-orang lain, di gerombolan, di kerumunan kita hindari, dan social distancing juga di rumah kita bersihin pipa U-trapnya, disiram air setengah liter satu kali seminggu, kalau ke toilet juga tutup toilet baru dibilas. Jadi intinya itu jaga kesehatan. Kalau sakit harus pergi mendapatkan saran medis. 咁如果咧都系继续咧做翻一啲疫情防控嘅话咧，相信个疫情咧好快就会可以俾我哋咧击退噶啦吓。咁啊要同心抗疫啦。详情咧可以上到www.coronavirus.gov.hk 咧了解更多关于疫情嘅相关资讯啦。 Yeah. 个时候咧，亦都有啲相关嘅资讯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噶。 Ini ada kampanye untuk eco trendsetter, jadi trendsetter di bidang eco ya, maksudnya itu lingkungan. Jadi yang diorganisir oleh Environmental Campaign Committee dan YMCA Hong Kong. Ini bisa untuk semua domestic helper di Hong Kong supaya bersama-sama itu kita menciptakan lingkungan hidup yang lebih hijau. Jadi kampanye ini ada 5 video promosi yang pendek di Juli untuk ngasih tips-tips ya gimana caranya supaya bisa melestarikan lingkungan di rumah tangga di Hong Kong ini pakai bahasa subtitle bahasa Indonesia. Di samping itu juga ada kuis loh yang bisa diikuti online sampai tanggal 20 Agustus. Jadi boleh online jawab pertanyaan nanti dapat hadiah. Di samping itu ada kompetisi ya untuk video pendek yang bisa diikuti oleh domestic helper di Hong Kong. Video pendek di bawah 2 menit pakai bahasa Indonesia. Jadi yang menang bisa dapat hadiah plus kupon plus juga yang total generalnya berharga Hong Kong dollar 3.500. Jadi boleh ikut paling lambat 12 September untuk memasukkan itu ya kompetisinya. Untuk detailnya boleh pergi ke www.ecc.org.hk. Kayak hoa ya, hoi wan boyo hoi yang jangan ma. Chang sing hoi sang to 3.ecc.org.hk 啦，再睇多啲啊！ Dan juga ada satu lagi, ini adalah bantuan buat keluarga yang mendapatkan dampak ekonomi karena COVID ini ya. Di pemerintah ada memberikan ya tunjangan dalam skema tunjangan keluarga pekerja atau WFA singkatnya. Dan untuk membantu di keadaan sekarang, persyaratan untuk jam kerja berkeluarga untuk yang non-single diturunkan. Jadi dulu sebulannya tuh harus bekerja 144 jam per bulan, sekarang diturunkan jadi 72 jam. Sedangkan untuk yang ini untuk tunjangan dasar, sedangkan untuk tunjangan medium juga diturunkan dari 168 jam per bulan jadi 132 jam per bulan. Jadi ini boleh dilihat ya di website www.wfsfaa.gov.hk atau telepon 2558-3000. 相关的资讯亦都可以自己上网站睇多啲，或者去睇翻嗰个嘅热线电话吓，2558-3000咧都可以系查询嘅。咁啊，格先生，我想问下咧，到底咧而家即系印尼姐姐，你觉得俾几多分佢哋咧喺香港嘅呢个防疫嘅资讯啊，同埋嗰个流通程度？ 好高分，好高分， 系咪啊？希望咧可以将呢啲资讯咧，亦都带埋俾喺印尼嗰边嘅屋企人啦。咁可以提高佢哋嘅呢啲防疫意识咧，进一步可以令到佢哋嘅数字都可以降翻低啲咯。 系咯，大家都要健康。 冇错，咁啊，今个星期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Bye。